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0集，傅文铎将视线从星空中收回，看向一脸惊愕的唐默。唐默很少会露出这么鲜明的表情，大多数时候他都会隐藏情绪或者伪装情绪，可这次真的出乎他的预料。唐默双眼微微睁大，一缕头发从额前坠下，落在挺立的鼻尖，看上去竟然有几分天真。傅文铎明白了唐默震惊的原因，他想了想，在告知真相和隐瞒一下中，还是选择了前者。据我推测，黑塔上线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之前通关第一层的玩家至少有20人，这次圣诞福利副本有很多玩家被迫去攻塔，虽然大多数玩家还没达到第一层的水平，但人数太庞大，通关的人数也会很客观，保守估计全世界至少60人现在已经通关了黑塔第一层，但是他们无论是否通关都没有向任何人公告，只有你。傅文铎斟酌了一下用词，你通关的是黑塔第一层的困难模式，所以在你通关的那一刻，黑塔在我的脑海里进行了通报，华夏二区玩家默默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没有全世界公告，也没有全华夏公告。据我猜测，应该只是把这件事通报给了所有已经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唐默无言以对。一个月前，唐默被黑塔坑了两次。第一次是被通知要进行攻塔游戏，唐默累死累活，殚精竭虑地攒异能、攒道具，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一关，保住性命。第二次是九死一生的完成游戏后，再被黑塔告知你通关的是困难模式哦。当时唐默直接冲去黑塔下方，踹了黑塔下的石碑好几脚发泄情绪，现在又告诉他黑塔赠送坑人一条龙服务，免费帮你在全世界高端玩家中打响知名度。神他妈的免费打响知名度。唐默现在无比庆幸自己用了改名异能，被打响知名度的是默默，不是唐默。能在唐默之前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是目前全球玩家中的佼佼者。唐默性格谨慎，并不想提前暴露自己的实力成为众矢之的。唐默神速快速变换，最后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恢复平静。他暗自决定，下次去浦西的时候，找机会再去那块石碑底下踹两脚。接下来，傅文铎又简单地向唐默透露了一些外界信息。总而言之，目前全华夏虽然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的社会秩序，但大多数城市并没有出现混乱。苏州出现的那个偷渡客组织是个特例，傅文铎从北京南下一路到上海，途经三省两市，只有苏州出现了疯狂的偷渡客组织，肆意屠杀。苏州的偷渡客组织也纯属意外，毕竟根据唐默和洛风城的推测，他们之所以疯狂杀人，是因为有吃心脏能变强的特殊异能，否则若无必要，任何偷渡客组织都不会盲目的杀人，因为杀人会遭到绝大多数玩家的反抗，得不偿失。所以傅文铎说，北京的偷渡客组织虽然十分庞大，但他们并没有真的对普通玩家动手，大家还算相安无事。听到这个消息，唐默心里松了口气。无论他的大学死党有没有顺利的进入游戏，至少在地球上线后，他在北京不用担心被其他玩家随意杀死。唐默又在心底里思索，自己什么时候找机会去北京一趟。正在这时， 一道激动雀跃的声音从远处响了起来。 堂哥，堂哥。 唐默转头一看，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从商场的方向跑了过来，动作极快，没几秒就跑到了他的跟前。唐默认识她，她叫丽兹，是阿塔克组织的成员，之前和唐默曾经在医务室里见过。看到他来找自己，唐默第一个想到的是，洛风城有事找我。丽兹摇摇头，笑道： 不是，是你的朋友回来了。 唐默奇怪地皱起眉头，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小胖子他们这么快就从集结副本里出来了？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事。陈珊珊和那个小姑娘回来了，丽兹说。 没，就一个小姑娘回来了，是陈珊珊，她是自己走会组织的，现在在医疗室里休息。我刚刚帮她包扎了一下伤口，她受伤了。唐默，她回到组织后就说要见你，她有事情要说，罗博士已经过去了。我记得她有两个同学，一个是那个可爱的小胖子，他和杰克斯下午去了普西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同学今天是和我们组织的成员去通关 S 霸副本了吧，我去找找那个小朋友吧。 唐默说。好，谢谢你，我这就回去。丽兹笑道。 不用，那个小女孩能安全回来我也很高兴。 说着他很快走进工厂区的深处寻找刘晨。唐默看向傅文铎，我一个朋友刚从游戏里回来。傅文铎明白他的意思，我也一起去好了。停顿了一下，他淡定地说，不是回阿塔克，夜晚不好行动，我在商场里找个地方落脚。两人一起走回商场，有些话在商场附近不好说。唐默和傅文铎早已走到工厂区的边缘，道路上空空旷旷，两边的白色厂房整齐划一。入了夜后，除了白天就进入副本暂时无法出来的玩家，其他人早已回到商场准备度过这个悄无声息的夜晚。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目视前方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和傅文铎认识不过一个半月，如果不算上用陌陌联系的时间，他们才认识半天。地球上线前，两人的身份截然不同。如果没有黑塔突然出现，唐默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上傅文铎。两人都十分默契地没有开口。渐渐的，树叶掩映间，已经快要看到商场的影子。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你刚才说你是苏州人。唐默微愣，嗯，我是苏州人，之前因为一些事来上海，本来打算回苏州看看那些偷渡客的情况怎么样，但既然你已经处理了他们，我可能也不着急着回去了。不回苏州，留在上海吗？唐默想了许久，或许是去北京吧。傅文铎说。北京？这种事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唐默坦然地说。我有个好朋友，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了，他在北京工作。傅文铎没有再说话，但唐默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他为什么之前最想知道的是关于北京的消息。两人继续往前走，穿过这座工厂，再越过一条马路，就是商场。正在这时，一阵叮铃乒乓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起来。漆黑寂静的夜里，这声音刺耳无比，仿佛有谁拖着沉重的锁链，砰砰砰地在地上行走。尖锐的声音在房子之间快速回荡。唐默在听到这声音后，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下一秒他立刻想起了那个名字，铁鞋匠。然而就在唐默反应过来的那一刻，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厂房的拐角。这是一个身高两米的肌肉壮汉，一身油腻的灰色短衫，又破又旧的皮鞋。他左手拿着一条粗粗的铁链，右手拿着一根沾满血迹和铁锈的钉子。在他的脸上，一道扭曲的刀疤横跨鼻梁，从左眼滑到右嘴角。铁鞋匠堵在道路的尽头，他的身后是商场，他的面前是唐默和傅文铎。铁鞋匠不怀好意的目光在两人的身上扫视了一圈，他嘿嘿一笑， 瞧一瞧我发现了什么。 大脑快速运转，唐默想起昨天那个预备役说过的话， 我不知道强子干了什么，我就在旁边，那个铁鞋匠就嘿嘿地对我笑，没拖我走。 遇到铁鞋匠不一定会被他拖走，两个人之中触发支线任务被拖走的人不一定是我。一切只发生在眨眼间，唐梦迅速扭头看向身边的傅文铎，傅文铎的目光紧紧锁在铁鞋匠身上，他面色平静，发现唐默在看自己，傅文铎转头也看向他。唐默快速地说，抱歉。傅文铎一愣，下一刻唐默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傅文铎再次一愣。森林里遇到老虎的段子很多人都听过，两个猎人一起遇到老虎，怎样才能活下去？人是不可能跑过老虎的，所以猎人要跑赢的从来不是老虎，而是自己的同伴。唐默不知道到底是谁触发了支线任务，然而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转身就跑肯定是最好的选项。如果同伴是陈珊珊，哪怕是洛风城、杰克斯，唐默都会犹豫一下，可能不会这么选择。但现在站在他身边的是傅文铎，他和这个人似乎还没熟悉到那个地步，他的实力甚至还不如傅文铎。死道友不死贫道。唐默转身逃跑的同时，在心底默默给傅文铎刷了一波好感度。铁鞋匠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唐默刚刚转身跑出一米，他就挥舞起那根生锈的铁锁，用力地甩到前方，捆住了唐默的右腕。唐默的右手被束缚，他不得已地转头再看向铁鞋匠，只见这个巨人般的大汉龇开牙齿，露出一口全是黄垢的乌牙。 欢迎来到铁鞋匠的游戏世界。 唐默的脸色慢慢沉了下去，他明白了，这次是他触发了游戏。刚才他表面上保持平静，其实一直偷偷地想挣开这条铁锁，然而这根看似普通的铁锁一直牢牢地锁住他的胳膊，以唐默现在的肌肉力量竟然无法挣脱。黑塔颁布的游戏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反抗，哪怕在游戏中遇到绝境使用国王的金币弃权，也不要在一开始就强硬地反抗。傅文铎在旁边看着这一切，铁鞋匠没有理会他，只锁住唐默。傅文铎的目光在铁鞋匠和唐默的身上来回扫了一眼，又看了看那根捆住唐默的铁锁，他勾起唇角，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他看向唐默，笑道：“抱歉。”唐默无言以对。一模一样的话，刚才是唐默决定卖傅文铎自己逃命时说的，现在傅文铎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唐默已经确定要参与游戏，他看着傅文铎淡定微笑的模样，觉得真是天意弄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